开千丈望，船儿满江雨满舱，啊啦呵啦呵哩啦嘞呀，呵哩啦哩呵哩啦，白云飘过大金子山，金色的阳光照船帆，今要将来张文多，双手赢得丰收年，啊啦呵啦呵哩啦嘞，喝累了。百花淋漓人儿笑，笑开了满山红杜鹃，和着人走上幸福路，人民的江山万万年，啊啦呵啦呵哩啦嘞呀，呵嘞啦你呵哩啦，江水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，和着人撒开千丈望，船儿满江雨满舱，啊啦呵哩啦嘞呀，喝嘞啦你喝哩啦，啊啦喝喝嘞啦，啊啦喝喝嘞啦，啊啦喝喝嘞啦，喝喝嘞喝喝嘞啦。喝嘞啦喝